那个都叫治标，它是从内养，从你的饮食起居心神，从你内在的元气和五脏的濡养，而达到什么呢？外在的调和。所以可见中医啊是内外相通的，是本末相通的，它绝对不是孤立的啊。所以啊，收音机前我们正在学习中医健康管理的人啊，我们要不要吃点补肾的食疗啊？啊，我们要不要做一做养生六式啊？我如何的滋一滋我的肾水？其实何为肾水？肾水就是肾精。哎，今儿就教大家一个最简单的判断方法，你也不用核磁，你也不用 CT， 我就问一句话，你聋吗？是吧？哎呀，聋啦，哈哈，不到60就聋啦，说话就得跟人喊。告诉大家，《黄帝内经·灵枢篇》是吧？《绝气论》当中说，精脱者耳聋。什么叫脱呀？是吧？我们都听过叫虚脱，是吧？早晨没吃饭，工作一上午，一到中午，中午饭点还没到，好家伙，饿得低血糖，虚脱了。什么叫脱？脱就是空虚了。所以呀，肾精亏虚，肾精空虚者，你最典型的表现，我刚说了，不用什么高科技，就问你耳朵聋不？聋啊，聋则补肾。不花钱的招，什么招？哦，养生六式，滋肾水，是吧？叩齿提肛，吞津咽月，是吧？晚上把脚泡暖了。耳朵聋的人呢，不要拿着耳机子听广播了。耳朵聋的人呐，不是你插上助听器就把肾精补足了，那些都是隔着靴子挠痒痒的方法，是吧？耳朵聋的人呐，吃点瘦肉是最滋肾阴的，是不是啊？为大家讲过呀，瘦肉粥，是吧？补肾不用乱买药啊，你食物当中就有。当然了，五脏运气篇，是吧？五脏的内部的养生法我们还要具体的讲，因为现在我们就概括的讲，先把这四梁八柱支起来，得让你知道个大概齐，不是，是吧？所以人活一口气，而这一口气它化生六气，而这六气之首就是人的精啊，就是精。哎，肾主藏精啊，肾主藏精，精脱者耳聋。所以耳朵到老了聋的要填固肾精。有的人说，那我耳朵是暴聋的，突然间就聋的，一着急就聋的，你这怎么着？这就是实火啊，这就是实火，它不属于肾精亏虚啊。当然了，急性病好治，慢性病难医啊，那个急性的耳聋的啊，那个简单啊，找个老中医给你开点清泻肝火、清泻胆火啊，或者清泻心火的方子，对吧？哪来的火老中医给你开。所以养生它不是急性病给你救命，养生是慢性病给你活得好啊，这一定要分清楚啊。救急的不用说，一定是医院治病。哎，而这慢病还需慢火医，哎，它都是慢慢的调理，恢复人五脏的本来的生命功能。哎，所以这是中医养生的拿手的地方。啊，拿手的地方。你不要抬杠啊，你说这人正心梗呢啊，我就不放支架啊，我就吃保健品。把心梗给我吃好，你那面都要命了，你还这面跟人家慢条斯理讲养生道理，没那用，是吧？别甭临行抱佛脚，对吧？所以该抢救的您医院那儿去抢救，完了命保住了，回家想慢慢的调理好，想活的不依靠药物，想活的不依赖于什么呢？天天吸氧气透析的，那怎么办？ 你得逐渐的补足元气，恢复五脏本能。那么五脏六气，这第一叫肾经，第二叫气。你看五脏里边有五脏，是吧？那这六气当中之二叫气啊。有的人就问什么是气呀、看不见摸不着，是吧？或者我们读《黄帝内经》知道了，哦，肺主气。好多人就认为，哦，中医说的气就是呼吸之间喘息之气吗？啊，非也。啊，这个并不完全啊，并不完全。那么皇帝曰：“何为气也？”啊，岐伯曰：“上焦开发，宣五谷味，熏肤葱身则毛。若雾露之盖，是为气。”你看，这都是文言文啊，普通老百姓不大容易懂，怎么办？哎，咱给大家，哎，把它翻译过来啊，翻译过来。说脾胃为五谷之海，气血生化的源泉，是吧？人吃粮食啊，人吃水果蔬菜，吃这些水谷精微干什么呢？啊，得这个水谷之气。得到了这个气干什么呢？糟粕排出去了，分清秘浊啊。水谷精微之气由谁来分配呀？由上焦啊，由上焦。就像你一个公司企业，你是由看大门的发工资啊，你还是老板经理给你定工资啊，是不是啊？没错，是吧？你这个百货商场那收银员，超市那售货员啊，你把钱收回来了，那收到钱是你收兜里是你的吗？不是，你得上交给人财务，最后是老板给定，是吧？哪些是货款，是吧？哪些是利润，哪些是员工工资？您对不对？所以这就叫上交，是吧？上交者心肺啊，上交者心肺，他把这个气，啊，宣五谷之味嘛，得五谷的精华，是吧？这气有什么作用啊？熏。肤，什么叫熏肤？是滋养皮肤。充身，什么叫充身呢？是你这个身体得到气的滋养，你胳膊腿才能活分，你才有体温。还要择毛啊，还要择毛，是吧？你看我常给大家讲，我说你看那健康人呢，头发光亮，皮肤润泽；你看那病人呢，那头发枪毛枪刺的，皮肤呢枯槁。那你看那个头发里边有血管了吗？你看那皮肤汗毛孔上有血丝了吗？没看着。谁养的？气养的。所以《黄帝内经》说五脏六气之首为精，其二为气。这气干什么的？宣五谷之味，熏肤，充盈身体，润泽毛发。像什么呢？像雾露灌溉一样，哎，就像我们人活在这空气当中，啊，你能一张口啊，我吸口气儿，这口气儿搁哪儿飘过来，你不用知道，都是活在这个空气氛围当中。所以气呀，它滋养着身体，是吧？我们中医讲，肺主气，它主的就是滋养身体之气，所以肺为相父之官，主着气血的输布。啊，主着气血的输布，输布什么？输布给滋养着、充养着全身生命的这个气。那精藏在那个肾里头，而这气呢，是由肺气，是由肺输布，濡养着全身，直至皮肤毛窍。 以下是广告时间。 在养生中也有金秋、猛与虎的说法。秋之养生，一则冬病秋防，防复发，防加重。二则生津润燥，濡养全身。秋之收获不仅在于田园山水、丰硕果果，更在于收气血、归五脏，脏腑协调，百病不扰。北京博医堂特在8月20、21、22三天时间开展金秋馈赠活动，为您的健康添瓦加砖。详情请咨询北京博医堂各专属门店。诚实守信，人心人数，铸就百年博医堂。